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57集。这场饭局，池女士再次发挥了她强大的社交能力，一丁点冷场的时候都不让有。池瑶这是第一次见江燕的父亲，慈眉善目的学者相，言语速度不快，温柔有力，听着很让人舒心。江燕的长相随了季明燕，但动作和神态却与江书红很像，尤其是张口说话时，左边眉梢会轻轻抬高的这个习惯，父子俩如出一辙。夫妻二人对江燕向来没有要求，同时也很尊重她的选择，她喜欢什么人，只要她认定，他们就不会反对。一顿饭下来，和和睦睦，什么意外都没有发生。饭后，江燕和池瑶送池女士和池父回南疆域，然后又回到市区，来到季明燕的家。今天江燕和池瑶要在这边留宿，过夜的东西都已经提前准备好了。池瑶洗澡的时候好似听到了楼下有动静，出来后她没看到江燕，踱步下楼却听到客厅有谈话的声音，她停了下来，是江书红过来了。客厅对话的人是季明燕和江书红。池瑶不想打扰，刚要离开就听到他们聊起了江燕，她不得不留下。忘了过去多久，池瑶折返上楼，才发现二楼的书房没关，江燕方才是在里面写她的大作业。池瑶走过去，江燕闻声抬头，洗澡洗了这么久？ 去找你了。 池瑶想到刚才在楼下听到的，她抿唇，关门后向江燕走去，直接坐在了她的腿上。江燕毫不知情，还笑她怎么这么主动。刚刚小姨给我打电话了，问我今天战况如何。 你怎么回复她的？ 双方签了同盟书，相亲相爱一家人。 那小姨还说了什么？ 他说改天再带汤汤过来看你。 他又和姨父吵架了？ 你还挺了解他。季瑞大学是在港城念的，中文系，却不似同系女生那般文静。他风风火火，性格泼辣，现在的丈夫就是他当年主动追来的，听说追了好久，还追得人尽皆知。二人从校园走到婚姻，小吵怡情，大吵养性。池瑶和江燕都习惯了他们的相处模式，因为到最后，季瑞的丈夫总是会主动低头的。有一回，季瑞飞来找他们玩，待了一个星期都不见姨夫追来，池瑶觉得奇怪，便问江燕这是什么情况。他是过来躲二胎的，不是躲姨夫。姨夫早就来朔城了，你以为他怎么每天晚上都往外跑，都是去见姨父？ 那为什么他不直接留在姨父那边？ 他说啊，这是情趣。你想不想试试这种情趣？池瑶都懒得理他，坐在江燕腿上，池瑶陪他工作了一会儿，但这样太容易分心，没几分钟江燕缴械投降。 不弄了。 嗯，明天再说。他心思缜密，问道，有话跟我说。池瑶捧着他的脸， 我记得你说过，你的名字是你爸妈名字的结合。 是。江燕是带着所有人的期盼出生的，那时的季明燕和江书红最是恩爱，她的燕字便取自季明燕的燕。 你还没和我说过你小时候。 江燕觉得池瑶今晚有些多愁善感，她失笑。你想听？ 嗯。 我的童年很无趣，一直在学习，除了功课还有一些兴趣班，没什么可说的。 小孩都不爱玩的吗？ 向池瑶小时候就特别好动，池女士到现在还会拿她小时候和现在做对比，还说她越变越扭捏，一点也不像儿时那般外向大方。我的玩心不重，那时候我爸妈都很忙，没空照顾我，去趟海洋馆都要提前两个月预约，但是最后也没去成。与其每次希望落空，还不如都不要期待，时间久了就没那么爱玩了。池瑶心中酸楚，抱住的 真是小可怜。 怎么了这是？江燕笑，安抚一样顺着他的后背。其实还好的，只是这么一说是有点惨，不过遇到你之后就不可怜了。 以后我对你好。 以前你对我也好。 那以后我对你更好。 江燕将脸埋在他颈窝。那你说到做到。池瑶默默地点头。姬瑞曾和他说过，江燕从来是要什么有什么，他便以为他的童年美满又幸福，即便后来父母离异，江燕也一定不缺少他们的关爱。然而这只是他以为的。原来季明燕和江书红的矛盾并非在江燕成年后才爆发，早在他很小的时候，夫妻关系就已经出现了问题。因为愧疚，所以江燕想要什么他们都会尽量满足，可江燕最想要的恰恰也是他们给不了的，所以他从来不问，也从来不说。池瑶未曾深究，只看到表面，却忘了问他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。是他误会了，强势并非江燕的本性，敏感才是。刚在一起那会儿，他因江燕偶尔的强势心动，还觉得他平时的讨好是因为两人年龄的差距，导致他表达爱意的方式太过小心。他不断地让江燕做自己，唯独没想过这就是江燕，他一直在做自己。石瑶懊恼，自己作为医生见过那样多的病患，他怎么可以在这种情况忽略枕边人的真实感受？现在回想起来，他才发现自己的盲目。两人在一起久了，他习惯了江燕的柔软，也习惯了江燕的粘人。江燕时不时表现出来的强硬成了生活的调剂品，而他强硬的时候往往都是因为吃醋，因为缺乏安全感，所以不得不强硬。他那么怕失去。池瑶实在后悔过去的自己连一句表白都吝啬说给江燕听，江燕只觉肩头一湿，她身子轻震，哭了。池瑶不让她看。是不是我妈和你说什么了？ 不是，你爸爸来了。 他不是回去了吗？ 我不知道。 你听到他们说到我了？ 嗯。 江燕叹了口气，父母年龄越大就越爱追忆往昔。他摸了摸池瑶的头发，都过去了。池瑶用他肩膀蹭掉眼泪。 我居然都不知道。 那是因为我没告诉你。 可我是医生。 但同时我们俩太亲密了，你不是说了吗？做你们这行的没办法依自己，也没办法依家人和爱人，你没发现这很正常？ 可我还是觉得自己很失败。 池瑶已经不哭了，江燕这才看到她的脸，她碰了碰池瑶湿润的眼睫毛。你已经医好我了。 真的？ 真的。池瑶一直在影响她，潜移默化，他已经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。只要池瑶在他身边，他做的就是自己。池瑶见江燕表情不像在哄自己，他哼了一声挡着脸，又觉得自己现在这样有些丢人了。他重新抱住江燕。 你也改变了我很多。 一直以来，他无论做什么都是有计划的， 条条框框的板正，虽然不会出错，但也没有惊喜，同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。是江燕让他学会跳出规则，也是江燕给的他跳出规则的力量。这是江燕给他最大的影响，让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，并不孤单。这一晚上，两人互诉衷肠。池瑶不知道江书红是什么时候走的，也不知道江燕是怎么避开季明燕把自己抱回房间。他只记得他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有他，也有江燕。他们在梦里追逐海浪，奔赴火海，但始终无恙。在遇到江燕以前，池瑶以为日子也就只能那般营营役役地过下去，无起无伏，按部就班。可江燕就是出现了，她是盛夏的焰火，在压下的天地滚烫，她因她沸腾，也为她沉沦。水火不相容，但池瑶和江燕可以。那么正文包括番外全部完结了。我也是第一次录这类型的小甜文，我感觉是真甜真宠啊，不知道大家感受如何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，同时也祝大家都能好好爱自己，好好爱别人。我们下文书见了，拜拜。